2017年已经过去了，2018年就这么贼拉快的就来了哈。相信各位跟我一样有不太习惯全新的2018年，甚至呢签字什么的还会写出来2017，不过没关系，你错几次你就会习惯了。好吧，言归正传，我呢先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在广播里鞠躬90度给大家送上一个大大的新年问候，反正去不去大家也看不见。祝各位新年快乐，元旦快乐，狗年吉祥，愿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好好好的心情。那么新的一年呢，全新的开始，我们也开启了全新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呢不仅要跟你换一个姿势听歌，聊一聊旅行的话题，焦点人物，生活情感，甚至影视美食美景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下设了很多的小板块，听歌去旅行，影视原声带，歌坛星云录，经典唱片秀，流行 ING， 情感文化范儿。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欢迎各位来跟我们通过你的歌声来互动打 call， 没有最牛只有更牛，我们就是期待你的最牛的嗓音。没错呢，这就是我们元旦三天的主题，新年畅想。那么也是欢迎各位的把你的大作可以通过 QQ 邮箱598-30-724发给我，再说一次598-00-724 QQ 邮箱发给我，那么最牛的朋友呢还会得到分量十足的神秘大礼， Come on， 就等你了。好吧，那既然是全新的节目，就需要一个自我介绍来跟大家彼此认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就是跟自我介绍有关的，欢迎各位来互动。几种方式，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历史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今天呢是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的板块，那么今天呢会跟大家推荐很多很多跟自我的介绍和名字有关的歌手还有他的作品。很多歌手呢在刚出道的时候都会被贴上一个标签，比如说通过什么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啊，往往都摆脱不了选秀歌手或者是什么什么某年的冠军、亚军、季军等等。那么很多歌手呢也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摆脱自己的这些标签，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那有的人呢就会通过歌曲来进行一个自我调侃，哎，你还别说哈，自我解嘲、自我嘲讽还真是一个提升给自己加分的一个好方式。比如说吴克群在2005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同名的吴克群。那么当时呢外界呢直接给了这首歌就是一个模仿的两个字哈来定义这首歌，学别的歌手学得特别像。那么吴克群呢也想改变别人对于他的这种印象和观点，于是呢就很巧妙地创作了这首充满模仿的歌曲。那么我们今年新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来从这首吴克群演唱的吴克群来开到吧。 希望你能听得进去，我只不过想唱歌。 现我不是真一世唱阿杜唱到沙哑美丽飞鱼精一家人最爱听我可以做你的点唱机只是希望你说一句 I believe 只想告诉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用我的声音一首歌只是希望你能听得进去我只不过想唱歌下一个继续才发现我不是真一世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用尽我全力一首歌只是希望能够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就算没回应没关系我会唱完这最后一句、oh, 我知道我不是陈奕迅我的名字叫做吴歌勋 吴克群的一首同名作曲吴克群那么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高夫说感觉好久没有听到吴克群的歌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舌头啊，唱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有特点吴克群这歌呢也还不错那么微博上的沈西不想看的忧伤也给我留言说再听直播一起嗨起来那么其实呢在华语歌坛当中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去给歌曲命名的还真是不多因为呢毕竟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呢不过随着呢90后最后一批都成年了相信未来长起来的这帮小子就不会那么含蓄了可能会越来越张扬自我但是呢也有一些大姐大是一个例外比如说谭维维现在呢比如说这个嘻哈音乐在咱们国家非常的火大家呢都开始研究 Be Real 做自己的同时对于音乐当中的 Diss 文化也是慢慢的接受但是呢在几年前也就是09年的时候呢我们很喜欢的谭维维同学唱了一首也是同名单曲叫做谭某某歌词当中呢非常犀利比如说唱到了我欠我好几年你欠我好多钱你夸我活神仙你骂我没唱片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歌词呢相当露骨所以说在讽刺一些选秀节目讽刺自己的老东家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微信平台的网友大陈子发了消息说为谭维维打 call 上周看了他的吐槽大会说的真好不知道谭某某如果换到现在来发行不知道是不是会获得好评呢其实呢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有如果的话那还有历史干嘛呢 忙着上演前，给妈妈买了新 方，奶奶又如愿以偿，男朋友长得漂亮，黑秀。我是健康的谭某某，我是无敌的谭某某，我是空虚的谭某某，我是老去的谭某某。你欠你欠我欠我好几年，你欠我欠我欠我好多钱，你夸我夸我夸我花神仙，你骂我骂我骂我没唱片。当2008年夏天，我开了一间酒吧，我想着靠它赚钱买自由，捧得我神魂颠倒，算算账赔了10万。吼吼，自以为是的谭某某，风光不再的谭某某，儿时能给的谭某某，讨厌自己 谭某某，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2008年全新为大家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 YIFY， 他说超哥新年快乐，北京文艺台新年快乐，听超哥做介绍说叫深海，不知道和电视剧潜伏有没有关系呢？哼哼哼，你猜猜，如果说我是潜伏的那个人，我会告诉你我叫什么吗？好吧，刚才这首歌呢就是谭维维哈通过这样的一首曲子当中表达自己一些情绪的这样一个歌曲，听起来很爽哈。那么同样呢，很多歌手的苦恼其实呢不是说当然在有很多方面哈，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于他歌手身份的这个本身，毕竟呢玩音乐的人还实在是太多了，真正红的呢还是那么几个。所以说呢，歌手王金林就有过这么一段痛苦的经历，他的名字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霸气啊，让我想起来了一句词，金林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是吧？但是很可惜他不是这金林俩字儿哈。言归正传，因为说自己是玩音乐的，所以说呢身边人总是觉得他呢不务正业，他的这个身份呢也导致他的女朋友的家人不接受他，所以俩人呢就被迫分手了。 但是呢，这样的梗好像大家听起来都是见怪不怪，非常正常了哈。但是呢，把这样的经历写成歌的不多，而写成歌了之后火的好像又不多。那么王金林这条金林呢，还真就化成龙了。 他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没有固定工作，我不想她嫁给我。他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外来的，没有本地户口，我不想她嫁给我。 欢迎微信上的新朋友金丝楠，你好。 你说看见什么，妈妈又和你见面，我不知道大概是什么时间，他突然出现就在你的身边，我吓得说你等到6666的远，他妈听听着我摇摇头走了。我是可能会是他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没有固定工作，不想她嫁给我。他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外来的，没有本地户口，不想她嫁给我。怎么可以这样，你能不能理解我一点，我再努力啊，不管怎么娶你啊。在平常的一天我们要见面，你我约在楼下咖啡店，你说看见。 谢谢微信平台上的美美姐，她说主持人新年快乐，也祝你新年快乐。 她突然就身游在你的身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现，她就听听着我摇摇就走了。原来就是因为她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没有固定工作，不想她嫁给我。她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外来的，我没有本地户口，我不想她嫁给我。我条件是否太多，或许她还是你呀，不要太过苛刻，别让她离开我。我真的真的拜托了，不要从中作梗了，我爱他就够了，你还想要干什么？他妈不喜欢我。哒啦嘟嘟嘟，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啦嘟嘟嘟，他妈他妈讨厌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我没有固定工作，我不想他嫁给我，他妈不喜欢我。 说实在呢，第一次听到这个金林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真的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一句脏话啊。好吧，好吧，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这几天呢是我们的新年元旦特别企划唱响，新年唱响哈。那么经过我们之前的提前的预约和筛选呢，已经有很多小伙伴都发来自己的作品。当然呢，我也期待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把你的觉得特别棒、特别牛的作品来发给我们。对不起，是 QQ 邮箱59800724来发给我就好了。那么被我们选中播出的这个朋友呢，还会有非常分量十足的大礼送给你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首真的是听众当中的这个歌神唱出的一首歌，非常应景。这位朋友呢是一个男女合唱，两个人一起合唱唱的一首歌，但他们组合呢很有意思，叫胡、京、

与代表奉化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在晴好天气当中迎来了新年的到来，白天天晴气爽，阳光明媚，空气比较清新，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寒冷，风干物燥，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1:32，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好歌会说话，这是一个音乐脱口秀节目，我是英超。那么再次呢，跟各位也是再介绍一下自己啊，各位可能之前是在晚上的10点，今晚我们说电影当中会听到我的节目和声音。那么新的一年呢，我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的这个好歌会说话呢，每一天的节目时间呢是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来陪伴您的午间时光。那么今儿呢，我们的节目主题也是自我介绍。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节目互动，通过你的歌声来互动打 call， 期待你的最牛的嗓音。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元旦三天的主题，新年畅想。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发送作品的邮箱5980000724，可以发给我你的大作，唱的最牛的朋友呢，还会得到分量十足的神秘大礼送出，快来吧，就等你了。那么节目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几种：微信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今儿呢是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哈这样的一个环节跟板块。那么之前呢，在上半时段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国内的一些歌手。那么相比这个内敛的华语歌手们，那么欧美的歌手那简直就 open 多了哈，非常喜欢把自己的名字直接写进歌里，尤其是刚刚出道的时候的那些小年轻儿啊。这就非常直接了，就是自己给自己打 call， 对吧？他们呢喜欢在歌中，而且大量的重复自己的名字，从而呢给大家留下一个刻印和印象。比如说，美国说唱歌手兼唱片出品人 Soulja Boy， 中文名字叫做酱爆弟弟。2007年的时候呢，16岁那一年就创作了一首 Crank That Soulja Boy。中文名称就是旧酱跳。那么这首歌呢，说了一种名字叫做 Soulja Boy 的舞蹈，它呢是一个连串的动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会跳的朋友啊。它呢是一个弯曲手腕，然后向右蹦三下，然后再摆出一个超人的姿势。你会跳吗？反正我不太会。那么这首歌呢，刚刚出现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一出场就把坎爷还没坐热的单曲排行榜冠军给抢走了。随后呢，碧昂斯、 Samuel Jackson 还有 NBA 的篮球运动员 Dwight Howard 等人都在不同场合都跳起了这个 降暴舞。那么这首歌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简直没得说，但是在这之后呢，降暴弟弟发行的其他的歌好像热度都没法跟这首歌再 PK 了，昙花一现的意思有没有？如果说你喜欢而且会跳的话，那还等什么呢？现在就是你的 show time。 Soulja Boy Tell Hey, I got this new dance for y'all called the Soulja Boy. You just gotta punch then crank back 3 times from left to right. Soulja Boy, I'm in it. Why me crank it? Why me roll? Why me crank that Soulja Boy? That Superman, that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Soulja Boy, I'm in it. Why me crank it? Why me roll?Why me crank that Soulja Boy, that Superman, that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Soulja Boy up in it, oh, why me lean that, why me rock, Superman that, oh, yeah, why me crank that Robocop, Super Friend, now why me jock, jocking on them, hate them, man, when I do that Soulja Boy, I lean to the left and crank that thing, now you.I'm jocking on you, I'm jocking on you. And if we get the fight, then I'm counting on you. You catch me at your local party, yes, I crank it every day. Haters get mad, cause I got me some bathing apes. Soulja Boy, I'm in it, oh. Why me crank it, why me roll? Why me crank that Soulja Boy, that Superman, that, oh.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Soulja Boy, I'm in it, oh. Why me crank it, why me roll?Why me crank that Soulja Boy, that Superman, that, oh.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I'm bouncing on my toes. Why me super soaked? Yeah, oh. I'ma pass to A-Rab and he gon' crank it up for sure. Haters wanna be me Soulja Boy, I'm the man. They be looking at my neck, saying it's doom rubber band, man. Why me do it? Why me do it? Damn, leg it to it.No, you can't do it like me, though. So don't do it like me, folk. I seen you try to do it like me. Man, that damn was ugly. Soulja Boy, I'm in it, oh. Why me crank it, why me roll? Why me crank that Soulja Boy, that Superman, that, oh.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Soulja Boy, I'm in it, oh. Why me crank it, why me roll? Why me crank that Soulja Boy, that Superman, that, oh. Now why me you crank that Soulja Boy? Now why me you? 来自酱爆弟弟的 Crank That。欢迎这个微信上的新朋友空谷幽兰，还有这个沉淀说了，主持人新年快乐，我刚才在想，我记得除了晚上说电影好像听过主持人的直播，现在终于想起来了，是不是有几天带过乐享生活呢？嗯，亲人还是亲人嘛，记得很清楚啊。好吧，刚才我们这首歌的名字是不是听起来觉得有点意思啊？Soulja Boy， 而且就是他这个名字 Crank That 就这样跳。其实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哈，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词儿都特新，然后真是你需要去查一下，可能才知道它的意思哈。大家不知道 这个了解不了解啊，很多特别是英文的一些词汇都是由歌手们来开创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说的什么什么时间，那么就拿现在来说呢，我英超再来跟大家主持节目，就可以说成是英超时间或者英超 time。 那么最开始用这种词呢，就是美国嘻哈歌手 Stanley Burrow 啊，斯坦利不肉啊，他呢有一个艺名叫做 MC Hammer。 那么这个词呢，就这个名字啊，本来是他小的时候在棒球队打工的时候别人给他起的一外号，后来呢就直接成了他的艺名。那么他呢后来也是写了一首歌叫做 You Can't Touch This， 就是不能碰啊，这个跟别摸我是有点意思啊。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看一看这个 Hammer Time 这个词有多少人为此进行模仿的原因，一听也许你就有答案了。 You can't touch this. You can't touch this.Touch this. Can't touch this. My music hits me so hard, makes me say, oh my lord, thank you for blessing me. What am I doing around and do like this? It's good when you know you're down. A super dope homeboy from the Oak Town, and I'm known as such, and this is good. You can't touch this. I told you, homeboy, you can't touch this. Yeah, that's how we living, and you know you can't touch this.Look at my eyes, man, you can't touch this. Yo, let me bust my funky lyrics. Fresh new kicks and bands, you got it like that. Now you know you wanna dance, so move out of your seat and get a fire girl and catch this beat while it's rolling. Hold on, bump a little bit and let the noise go on like that, like that. Pull a little bit and don't fall on back. Let them know that you're too much and this is a beat they can't touch. Yo, I told you, you can't touch this.Why you standing there, man? You can't touch this. Yo, sound the bell. School's in, sucker. You can't touch this. Give me a song, a rhythm, making them sweat. That's what I'm giving them now. They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ammer. You're talking about a show that's hot and tight. Singles are sweating so fast, I'm a white boy tape. To learn what's it gonna take in the 90s to burn the charts. Legit. Either work hard or you might as well quit. That's word because you know. You can't touch this.Touch this. Break it down. Stop. Hammer time. Go with the flow. It is said if you can't prove the list, then you probably are dead. So wave your hands in the air. Bust a few moves. Run your fingers through your hair. This is it for a winner. Dance to this.Touch this. Look, man, can't touch this. You better get a hype, boy, cause you know you can't touch this. Ring the bell, school's back in. Break it down. Stop, have a time.Touch this. You can't touch this. You can't touch this. Break it down. Stop. Have a time.It just don't hit. I pull around the world.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微博上的老朋友荷尔蒙导弹也来了，说好歌会说话，哦耶。那微信上的新朋友呢，小南瓜也说，刚才在家躺着呢，放假了刚起，跟着这歌就扭起来刷牙去了哈。为超哥打 call， 新节目新气象，以后中午还起来，哦耶，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小伙伴啊。那么国外的很多说唱歌手呢，都会在音乐当中传达一种我和我的 homie 在一起，我们活在当下的这样的情感。比如说 Pitbull 皮普保罗的 Everything Give Me， 给我一切。那么这首歌呢，由他和 Neo 以及女歌手 Nair 共同演唱。那么歌曲刚一开始呢，皮普说完第一段词之后，就念出了所有合作歌手的名字。那听过这首歌的朋友都会知道啊，他这个歌是前面的名字特别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吵一下有多少哈，这个方式也是够了。不过呢，当初 Nair 的名字险些被夏奇拉换掉，夏奇拉就是唱那个《疯狂动物城》的那个歌，那个主题曲的那个歌星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因为皮普写完了歌之后呢，就想找夏奇拉一起来演唱，但是呢，当时由于夏奇拉的个人琐事太多了，所以说就拒绝了。那么之后呢，皮普才找来 Neo 和 Nair 一起来唱这首超级带感的歌。但其实呢，这首歌虽然说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节目哈，但是呢，我觉得更适合的是昨天晚上跨年的时候那种特别嗨的现场，不信试试。Night working hard, yeah right, picture that with a Kodak, or better yet, go to Times Square, take a picture of me with a Kodak, took my lif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 just want y'all to know that, and tonight, let's enjoy life, Pitbull, Naya, Neo, that's right.Queen and make love to you endless. It's insane the way the name growing, money keep flowing. Hustlers moving silent, so I'm tiptoeing. So keep blowing, I got it locked up like Lindsay Lohan. Put it on my life, baby. I'ma get you right, baby. Can't promise tomorrow, but I promise tonight. Excuse me, and I might drink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tonight. And I might take you home with me if I could tonight. Baby, I'ma make you feel so good tonight.We might not get tomorrow Yo girl, what I'm involved with is deeper than the Masons, baby, baby, and it ain't no secret. My family's from Cuba, but I'm an American. I don't get money like secrets. Put it on my life, baby. I'll make it feel right, baby. Can't promise tomorrow, but I promise tonight, darling. Excuse me, and I might drink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tonight. And I might take you home with me if I could tonight. And baby, I'ma make you feel so good tonight. 欢迎微信上的新朋友小猪猪。如果说在这些自我介绍的音乐和曲子当中，如果说让大家选一首觉得影响力最大的，不知道各位会选谁呢？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母爷哈，艾米纳姆的有一首歌叫做 My Name Is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的出道之作。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阿姆以他的黑色幽默调侃他觉得世界上所有不对的事情，比如说从歌迷的肤浅聊到隔阂很大的母子关系。那么在每一段愤怒的发泄之后呢，阿姆都会骄傲地重复着自己的名字 Slim Shady。 那么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这是别人给他取的一个外号，本来呢就带有嘲笑的意思。哎，各位学会了可能这个随便乱用哈，一定要和谐。因为说母爷刚出道的时候呢，体格就特别的瘦小，跟其他玩说唱那种大块头黑人完全没法比哈。但是呢出道之后他却以这个名字为荣，凸显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你壮那我就是瘦小怎样，但是我歌声有力量，我的声音有劲儿，直接秒杀所有人。那现在呢可以说是母爷已经是登顶说唱界的鼻祖哈。一起来分享这首 My Name Is 来自 Eminem。 Do you like Primus? Yeah, wanna yeah. see me stick 9-inch nails to each one of my eyelids? Uh-huh. Wanna copy me and do exactly like I did? Uh-huh. Try sit and get messed up worse than my life is? My brain's dead weight. I'm trying to get my head straight, but I can't figure out which Spice Girl I wanna impregnate. And Dr. Dre said, Slim Shady, you a basic. Uh-uh. Why's your face red, man? You wasted. Well, since age 12, I felt like a caged elf who stayed to himself in one space chasing his tail. Got ticked off and ripped Pamela Lee's lips off. Kissed him and said, I ain't no silicone, was supposed to be this soft. I'm about to pass out and crash and fall in the grass faster than a fat man who sat down too fast. Come here, lady. Shady, wait a minute. That's my girl, dawg. I don't give a damn. Dre sent me to take the world off. Hi, my name is... What? My name is... wanted to flunk me in junior high. Damn. Thanks a lot. Next semester I'll be 35. I smacked him in his face with an eraser. Chased him with a stapler. And told him to change the grade on the paper. Now, walked in a strip club. Had my jacket zipped up. Served the bartender. And walked out with a tip cup. Extraterrestrial. Running over pedestrians in a spaceship while they're screaming at me. Let's just be friends. 99% of my life I was lied to. I just found out my mom does more dope than I do.I told her I'd grow up to be a famous rapper. Make a record about doing drugs and name it after her. Yeah, you know you blew up when the women rush your stands. Try to touch your hands like some screaming Usher fans. This guy at White Castle asked for my autograph, so I signed it. Dear Dave, thanks for the support, boss. Hi, my name is...My name is... What? My name is... What? My name is... What? My name is... What? My name is... My name is... My name is... My name is... My name is... My name is... My name is... don't just stand there, operate. I'm not rude. 好吧，时间的关系，艾米纳姆的这首歌我们暂且听一半好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再分享一首特别重量级的歌坛大姐大的歌曲，就是麦当娜的这首歌，我就是麦当娜。那么我们的今天呢是新节目的开播第一天，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再次呢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那么在明天中午的11点10到12点，也就是2018年的每一天的这个时间，我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那么今天晚上10点钟，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还是我的节目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豆瓣评分达到8.2分的有关泰国作弊丑闻的影片《天才枪手》。好吧，欢迎你在今晚10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的节目。那今儿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英超，代表节目编辑小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也欢迎你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好吧，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拜拜，明儿见。 I'm the winner. Beat, beat, bitch, move. Far bang, bang with that ooh. That's Mew Mew on my shoes. Ain't got a thing left for me to prove. It's that bottle service all night. It's that poppin' early just right. It's that go hard or go home zone, bitch. I'm Madonna, these hoes know. We go hard and we go home. We gon' do this all night long. We get freaky if you want. Nah, nah, nah, nah. We go hard and we go home. We gon' do this all night long. We get freaky if you want. Bitch, I'm Madonna. 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中就要全包员。 详见店内活动。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场999含家具送家。